节，母亲节们平安，父亲们平安。这位有没有父亲的举个手，我们可以跟你。这么少父亲，哦，也不举手了。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平安。叶弟兄再高一点点，今天声音不是太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全能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在圣所里面来攻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你来帮助你的儿女，以及在我们中间渴慕真道的朋友，能够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对主你自己怜悯的心肠有更深的理解，不但能够借着话语能够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有具备神理慈悲怜悯的心肠这样的性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这世代里面，主啊，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认出我们父神的怜悯的心肠，以至于归荣耀给你。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教会都在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来认识上帝的性情。我们在认识这些性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圣经里面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那独特的性情。不但是读这些经文，好像学习那些字句，说神圣经说了神是有怜悯，圣经说了神是圣洁，圣经说神是慈爱的，不只是这样如此而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祈求这样的学习能够借着圣灵帮助神的儿女能够内化 internalize 内化这样的性情，能够明白说这样的一个性情不是写在字句里面，而是那个属神的儿女能够经历到这位神的确是这样的神。我想今天没有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被一本书上写什么东西他就轻信，除非这本书上写的是真理，除非这本书上描述的上帝的性情是可以经历的。我们也不太容易被愚弄的一群人，而且在北美许多是知识分子，当我们明白说这个神是圣经所启示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所经历的，于是我们就能够用全身心来拥抱，来全身心的来到神面前，知道原来神的话这样说了，而且神的百姓在生命中间也是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了解认识一个性情，是认识上帝的怜悯，神的怜悯。在圣经里面，怜悯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在旧约当中提特别多，有一个希伯来文英文中文都很难翻译的，叫 hesed、啊、经常你看到一些深入一点的神学文献，他会写 S-H-E-S-E-D 用这样的一种翻译希伯来文。这个词英文有的时候翻译成 mercy 怜悯，有的时候翻译成 compassion 同情，有的时候翻译成 loving kindness， 在古代的英文里面就是一种很难表达很清楚的一种恩慈，一种慈爱。在中文圣经里面常常这个 mercy 或者这个 hesed 常常翻译成是恩待的意思，慈爱的意思。它反映出上帝的一种性情，就是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特别的处境是一个当上帝跟以色列民有一个立约的时候，他是一个作为一个信实的神，他不会改变。然后虽然立约的一方另外一方会因为人性的败坏、罪恶的污染和世界的诱惑，他可能会做出违约的事情，就像在婚姻里面一样，但是神这一方他是信实的主宰，他坚定的守住他所立的约。所以这样的一种怜悯所带出来的是，他纵然你的另外一方违约了，背逆神，违约违背与神所立的约，但是神这一方是信实的主，他不会改变，这叫 hesed。 然后他也出于一种上帝神圣的无边的怜悯，对另外一方跌倒犯罪的一方，他带着极深的怜悯和同情。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怜悯的意思，他不是在立约中间的爱，在立约中间的爱，我们在前面刚才读的出埃及记34章里面刚才读的经文已经发现，耶和华神是 不轻易发怒，满有慈悲和怜悯。那个慈悲怜悯或者那个慈爱，就是一种 hesed， 是刚才说的英文中文都很难准确的传神的来翻译的字眼，就是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之爱。虽然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悖逆，不断的离弃神，但是这位神他是不能够背乎他自己那信实的性情。所以虽然以色列人作为他救赎的子民，蒙受他无数的恩典，也见过他许多奇妙的做的事情，出埃及里面见过的，但是这位以色列神他不会改变，他坚定守住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与他祖先所立的约，来眷顾他的后裔。另外一个就是更加广博的意思，不是在立约中间，而是对他受造界包括人类，虽然没有给他有一种像以色列之约这种相约的，但是他还是怜悯他。就是在耶稣刚才看到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刚才读的经文，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那些人，他就怜悯他们。那个怜悯不是一个立约的怜悯，他乃是一个看见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不只是在生活困顿，在人间各种飘荡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心灵上只有宗教的一种外表的仪式，却不能够真正的跟这位真神连接在一起，于是心灵飘泊痛苦，那种痛苦耶稣看见的时候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是带着极深的同情极深的怜悯，然后把福音天国的福音带到各处去。我也常常想到我们的亲爱的宣教士们在各地的工作，我就想起带着耶稣一样的怜悯把福音带到各处去。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两层的意思，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应该如何来效法神的怜悯，活出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在社会上与人相处的时候，如何来彰显上帝那测不透的怜悯的性情。在旧约时代里有几个例子，我们能帮助更深理解那立约的怜悯是什么意思。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对亚伯拉罕的怜悯，亚伯拉罕有软弱，他是一位圣徒，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位信心之父，他在信心的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把甚至儿子愿意献给神。这个人从加勒底的乌尔神猜他出来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召唤，他就跟随神，虽然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创世纪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人他就是坚定的相信神召唤他，神呼召他，他就没有疑惑的来跟随神，他要撇下他的家人，撇下他的一些可以使他得以安全感的东西，全部放下，带着老父亲往北走，到了哈兰的地方留下来，他很孝敬父母，但是这个人带着信心是可以撇下世界一切的人际的网络，社会的安全感，他单单的去听从上帝的召唤，于是他成为我们信心的之父。但是这个人在生命过程中间也出现过软弱，神怜悯他。怎么知道他的怜悯？圣经里面在二十七章创世纪里面特别借着他的仆人，他去找对象，为他儿子找对象的时候，他在那里神一步一步引导他的仆人找到他儿子的对象，然后仆人就发出惊叹跟神赞美，他说亚伯拉罕神啊，真是你自己用慈爱和诚实带你的仆人，带我的主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慈爱就是 hesed， 神用你这种立约的怜悯来带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所以这位借着仆人来看出来上帝原来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是何等的怜悯。约瑟也是，约瑟曾经在监狱当中他没犯什么错，是不是后来被出卖，在监狱里面也为那两个官员解了梦，结果人会忘记他，但是离开的时候他说求你不要忘记我，求他的怜悯，那样的一种怜悯，虽然不是这地方完全是立约，但是是一个上帝与他同在，而且在波利法家的时候，三十九章里面耶和华神他的慈爱与他同在，那个慈爱又是 hesed， 神的慈爱是立约的，与以色列的后代与亚伯拉罕的后代同在的，神没有改变，在约瑟身上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在旧约时代我们许多人都喜欢的一个人，但是他在那受许多的试探，情色的试探，地位的试探，但是约瑟非常仍然立住上帝的忠诚，因为他与神有神的 hesed， 神的怜悯的恩典在他身上。神对以色列也是，刚才讲过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离弃神，到一个地步先知发出一个惊叹说，甚至驴都认他的自己的主人，但是我的子民却不认识我。这地方上帝很痛苦，好像一个悖逆的孩子的父母，好像连畜生都认得主人，怎么我的孩子不认我了？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是不孝的话，我很难过，但是就你体会一点点上帝的心肠。但是这位神仍然满有慈悲怜悯，用慈神爱所能牵引他的百姓，不断差遣先知来呼唤被盗的以色列啊，你们回来吧。差遣先知在各城各乡来呼唤那被盗的儿女回到他父神的怀抱，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怜悯。神还借着何西阿先知来发出一个非常让人很难接受的信息，让这个先知去娶个妓女，然后来彰显神对他子民何等的怜爱。娶妓女回来，妓女还再去生，妓女又跑出去跟别人又生孩子，但是还是求神，神还是让这位先知去接纳他个跟外人生的孩子，就是跟奸夫情妇生的孩子，跟情妇生的孩子。他的太太跟别人男人生的孩子，上帝求上帝的怜悯彰显在先知的身上，让这位痛苦的先知来向以色列宣告一个信息：上帝的痛苦这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怜悯，而且用他孩子的名字来彰显神对以色列人的怜爱。大卫跟约拿单也是，这位被称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真诚的朋友，但是大家知道大卫在跟当了约拿单相处的时候，他毕竟是一个宫中的一个护卫长，相当于一个士兵，他的约拿单就是王子。但是那时候他的父亲要追杀他的时候，要嫉妒他，要追杀他的时候，约拿单跟大卫说，大卫跟约拿单说，求你自己能够用你的慈爱来待我，当你的父亲要追杀我的时候，你不要把我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地方又是一种 hesed， 一种我跟你作为朋友立约这样的一个怜悯身上，你来恩待我。最后这位大卫深知上帝的怜悯，也在约拿单他的朋友身上给他的，在后来当大卫灭亡的时候，当扫罗灭亡的时候，王朝灭亡的时候，大卫成为一国之君，他这时候同时彰显出上帝的怜悯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对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就是带着这样的怜悯，他那时候已经得了王位，他要到那里说，请问扫罗家还有留下什么人？其实别人有点害怕的，一个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如果新的君王上来了，要问前面王朝还剩下什么人，这显然要去屠杀的。但是他说，我因着他父亲约拿单的情分，他来恩待他的后代，那个恩待就是 hesed。 所以后来他不但请那个瘸子米非波设要给他田产还给他，那些该有的都属他，他还要天天跟国王一起同桌吃饭。这是一个被灭的一个王朝，新的君王起来去恩待他的后人，这是上帝的怜悯在大卫的身上。大家熟悉的故事，波阿斯跟路德也是，路德外邦女子来到伯利恒，他无产无业也没有名分，但是波阿斯是个尊贵的非常有尊贵的财主，但是他用一种 hesed， 用一种怜爱来对待路德，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他因着与他的百姓的立约，他有极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一会儿再思想我们如何来效法这份怜悯。另外一份就刚才读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刚才耶稣对灵性上流离失所的人他的怜悯。这地方虽然神没有跟全人类有这样的一种立约，但是他确实一样将怜悯临到所有的灵魂。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乃是彰显父神对人类的怜悯，他的眼目看过去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我可能跟大家以前讲过，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来芝加哥南部开餐馆，他英文不太会， 我就跟他一起出去，他车开得很好，我就坐在他车里，然后他开一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碳里面可以建一家中餐馆，福州中餐馆。那我呢，我看半天，我怎么就看不出这个碳可以盖中餐馆呢？我看都一样啊，这个地方你看该有什么都有，那个碳我看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只是帮他翻译，他英文不好，但是他有独特的眼光，他看人的时候当然不是看哪一个人肠胃里面要吃中餐馆的菜，他不是这样的，他就看一些什么收入啊、房子啊、什么这里有几家中餐馆等等。他后来告诉我，我说你很厉害哦，你一开他一开始赚钱。我说你的眼光，我怎么就没你的眼光？他说你看那些数学书我也看不懂一样的，这个符号呢弯来弯去的，我都看不懂，你也看得懂。他说不同的训练，你有具有不同的眼光。但是耶稣走到各城各乡的时候，生意人可能看见这地方有赚钱的生意，哇，这地方缺什么缺什么，马上我满足他的需要，我就赚钱。但是工人到那里也有可能，哎呀，这里有工作机会，你看这地方水稻什么什么什么去那地方要修理，很多工厂建立起来了，哎，可能这里有工作机会。可能父母到那里看，哎，这地方学区很好，你看学校多好，老师多好，这地方应该搬到这里来，特别华人特别喜欢学区好。但是耶稣走向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人心肠里面，因为没有上帝，没有神真实同在他心里，那种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 Anna， 他常常讲到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可怜的孩子是什么人，那时候我听不太懂孩子讲的，从孩子的他经常说那个很可怜的人都说，哎呦，他好像没有妈妈，他没说没有爸爸，小小的吃醋，他说哎呦，这个孩子好可怜哦，好像没有妈妈一样。在孩子心里没有妈就是天大的事情了，而且这一点都没错，是不是？在他那个两三岁、三四岁的那个年纪，没妈就是天塌了，没爸可能还可以。耶稣看见人类的心灵，他就是看见人离开了造物主，离开了他灵性的源头，离开他终极的归宿，那个灵魂的困顿，就像羊没有牧人，就像孩童没有母亲一样，那样的痛苦。那种没有安全感，那种恐慌，那种绝望，这是另外一种怜悯。那是神的怜悯。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浪子的故事在路加十五章那里，我不一一的读，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熟悉的故事。当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刚好思想神的怜悯，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华人的父亲，华人的父亲非常重家庭，是一个严父慈母的家庭，认为是最好的，我也不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但是当我们讲到严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华人的父亲有一个文化上的缺陷，我们表达的不够我们爱。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文化上里面，我们父亲为孩子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不要命的劳作，通宵达旦的做事，但是我们的父亲好像不太容易表达。我记得我的父亲真的很爱我，很爱我们家，他也被耶稣基督更新他不同的生命，但是他我还没听过一句话他说出来，孩子啊，爸爸爱你，这表达不一样。以至于我小时候就觉得，哇，爸爸为家里做很多事情，那妈妈跟我们，哎呀，会抱啊，妈妈会黏，我是家里老幺，格外受宠。但是爸爸就是一个，上大学的时候妈妈都哭了稀里哗啦，就看见眼睛，哎呀，孩子要去上大学了啊，被子盖不好，爸爸说一句，那你就跟着去盖被子了。然后我以为爸爸不高兴，他在那里，他说你等一会儿电话，我以为我爸爸要给我说什么话，一些恩慈或者舍不得的话，他在那里抄写圣经，他说好，把这几句带上。那时候我离神很远了，已经很失望了。后来才知道信了主，才知道父亲那种爱是那种当时很难明白的。但是这地方我们讲到严父的时候，我们讲到管教，讲到为孩子的初心，我们做许多的事情，但是这地方神的怜悯是一种怜悯慈悲的心肠，特别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我管教的同时他认错的时候，父亲要有特别的怜悯。在我们家管教有个程序，他要犯一个道德性的错误，我们一定要让他意识到多严重，什么手段都可以让他知道以后，认错以后流了眼泪，我和师母一定会给他 hug， 特别是我做父亲，妈妈一定没问题，我一定要给他拥抱， 让他知道爸爸很爱你。像我这样的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不善表达父爱的，我跟他说爸爸很爱你，正是因为爸爸爱你，刚才你这件事情爸爸不能够容忍。特别道德上的瑕疵在孩子身上，如果不对付他，吃饭可以吃那个 吃麦当劳还是 Burger King， 我从来不会去管他，麦当劳 Burger King 都差不多，爸爸都吃不下，你们都喜欢。但是你要是骗人或者撒谎，这是我们家不可以接受的。不是为了他将来会吃亏，乃是因为这样的性情不像上帝。因为撒谎是魔鬼的性情，他不是上帝的性情。如果孩子容忍从小撒谎，他如果长大了就是像魔鬼了，不是像神了。有些父母管教里面我也知道孩子不能撒谎，品格要求很严。他说这个孩子要长大了，这个被人知道了怎么办？孩子一听，哎呦，那我撒谎还不要让人知道啊，你看看更危险吗？因为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教导教育，让孩子要有品格好，将来你可以升迁，将来你不会遭灾，不是因为上帝厌恶那样的性情。弟兄姊妹，在管教的理念上一定要提升，是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败坏的性情，不是因为这样的败坏性情对你孩子吃亏了，那个是不一样的理念的。我们特别做父亲的，但是这地方重点今天是要怜悯孩子，当他认错悔改的时候一定要表达你的爱，把他抱在怀里，孩子啊，爸爸爱你，爸爸正是因为爱你才必须指出这个道德的瑕疵，我们家不能接受。回应神的怜悯，第一个我们要满心感谢神。大家知道当保罗信主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中间的罪魁，他非常的难过，于是他知道上帝的怜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多么刚硬悖逆骄傲，但是被神光照的时候悔改回到神面前，悔改以后我才知道上帝对我怜悯有多大，忍耐有多大。当我没有悔改的时候，我都是看那些来到教会里面或者说那些去追求任何宗教的人都是需要精神鸦片的人，那时候真的只是自己不得了。不是因为基督徒是精神鸦片，任何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任何教徒都是在世界里面太痛苦的需要精神鸦片，太残疾的需要心灵的拐杖。但是当我们光照悔改以后，才发现我原来蒙上帝多大的怜悯。所以我唱起刚才弟兄选的歌，是心里真是很深的感动。原来这样的一个卑微、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蒙光照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怜悯，才知道我父母对我的忍耐，才知道父神对我的怜悯有多大。于是心里能够发出极深的赞美，对这位满有慈悲怜悯的神由衷的赞美，因为这份怜悯的爱我经历过了。于是当我唱起这些歌的时候，真的常常都会有要感动流泪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这种流下眼泪，想起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说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千万不是只是圣经上说哦，上帝是满有慈悲怜悯，你生命里面经历过这份爱，经历过这份怜悯，所以当你在赞美这位神的时候，你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而且我深深的盼望，我们的目标，敬拜赞美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歌唱怎么样，五音不全也没有关系，但是内心因为对这位神有极深的体认、极深的认识和经验，然后你对他的慈悲怜悯由衷发出赞美。第二方面，我们要效法神自己的怜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个故事，有一个人欠一千两的银子，耶稣讲的比喻。彼得问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宽恕他多少次呢？耶稣说70个7次，就是无限的怜悯，无限的宽恕。然后耶稣就讲那个例子，有人欠一千两银子，他被赦免了，极大的怜悯把他赦免了。哎，结果这个人出来以后遇到一个有人欠他10两的银子，他揪着他不放，把铜棒要拿到衙门去，送到衙门去。耶稣指出来他的怜悯对我们好像1000万两我们还不起的那种永世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也应当效法天父，将我们的怜悯延伸到那些需要怜悯的人群。所以这是一个有上帝性情的人他必须具备的。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一句话，是丘吉尔讲的，丘吉尔那时候二战以后他的威望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他讲到一个一切伟人都必须具备的一个至少有一个品质，就是对人类的苦难具备普遍的同情。我那时候听到这话的时候，就像当年听到马克思说要解放全人类，要 要解放最后全人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我那时候热血沸腾一样。但是我看见我们能够具备上帝的性情如何得到，只有被圣灵关照，悔改回到神面前。有些过客，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发现北美的人怎么会高知博士硕士到教会，一个个都说我是罪人，他不可思议，想不通。想不通没关系，但是希望有一天明白了，这群也是有头脑有知识有思考的人，能力的人，他因为遇见了一份无边的怜悯，使他自己降服在这大爱面前，他接受了恩典，于是他祈求上帝也给他这样的一种生命，去延伸这样的怜悯给他周围的弟兄姐妹。那第一层怜悯在婚姻当中，特别是你的配偶真的不配得你的爱的时候，你要用立约的怜悯，立约之爱来爱你的配偶，不要用婚约来制约他。你在婚礼里面讲过什么什么，那个是法律。 Marriage is a covenant, not a contract。 我昨天在这里正道的时候刚刚告诉他们，婚姻是一个上帝面前神圣的立约，不是法律的一个契约，他是在上帝面前立的约，然后你带着用上帝的怜悯来带你的配偶。当我们的配偶在信仰上不能同步的时候，我们带着极深的怜悯对他，不是说圣经说了你应该怎么，你应该怎么，你应该怎么，你的配偶永远不可能跟随你。记得有一个姐妹曾经，她也很热心发热心，有一次她家里她不能做十一奉献，她说她的先生拦阻她，很气愤，结果她坚持要做十一奉献，先生不来教会了。我说姐妹啊，你能不能缓慢脚步一点带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你坚持十一奉献在上帝面前好像蒙喜悦，还是弟兄的沉沦，你在中间就选择吗？上帝的教会不缺钱，但是你的弟兄，你的丈夫的灵魂需要被拯救，要轻要重，芝麻跟西瓜要分清楚。弟兄姐妹，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感觉你很属灵，谦卑下来。属灵的实质是当你知道有上帝的心怀的时候，慈悲的怜悯的时候，你会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不是做教会只是长老牧师看起来你很荣光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好悔改到主面前，追求信仰的真诚，不是宗教的外表，那可是不帮助你，也不帮助你的家人，更不帮助周围你接触的群体。怜悯的人他也蒙神的怜悯，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要必蒙连续。这是对上帝一切，上帝对那些一切连续他的人，很像他儿子的性情的人的一个回应。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盼望我们华人的父亲，特别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能够有一份上帝的慈悲。不只是父亲，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慈悲怜悯来。上帝的慈悲怜悯不是重溺爱，不是纵容。刚才讲过了，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刚刚读过，他是带着圣洁的怜悯，他是带着恩慈的怜悯。于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是做一个父亲，做一个神的儿女，我活不出你的样式来，向神求怜悯。当我们在后面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要去评判别人的时候，我们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去审判人，那是不合意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怜悯要向审判夸胜，因为上帝的怜悯带着他圣洁的同情，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彰显出来，要帮助我们活出他样子来。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到上帝里面去祈求，求他我们有他那份的怜悯的心情，于是周遭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理的时候不会得理不饶人，当我们是有真是真理在乎的时候，不要咄咄逼人；当我们的孩子悔改的时候，不要气汹汹；当我们的同工已经认错的时候，不要纪念在心里。那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将怜悯连到了我们。我们这些人因着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怜悯，你帮助我们去学习去怜悯，去同情，去施恩爱，恩待给周遭有需要的人群。我们也感谢你，主你自己带着这种神圣的怜悯将福音带到四处。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怜悯，就是像我们许多宣教士弟兄姊妹一样，把福音带着神圣的同情和怜悯带到各处去。因为当人不认识你的时候，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求主带着这样极深的怜悯，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